如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5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咱们中国呢也慢慢成了这个老年社会了啊，现在这个老年人呢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到了老年以后呢，身体自然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就是用药来改善，但是用一些这个药来改善的话也不见得有多理想啊，所以有些老年人呢希望用保健品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身体呢进行一个调理。但是在这个选择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想您可能也听到了哈，比如说有些人呢就觉得，哎呀，是保健品也没有什么效果呀，它终究是保健品，也有呢可能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的家人呢有些反对啊，就觉得你看你这个药都治不好，保健品能够治得好吗？另外呢，可能在一些宣传当中的也有一些这个对于保健品的负面宣传等等吧，这个种种因素集结起来呢，就造成一些老年人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呢就进退两难。 我觉得我们当对一个问题有疑问的时候，那你一定是没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当然，作为中国啊，一个是这个群体比较大，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健康这个意识和健康这个普及程度还不够高。这就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在这个健康这个干预这个问题上呢，带有盲目性。像你刚才说的，我经常也有客户约我咨询嘛，就说，哎呀，这个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家人很反对。还有一个，就你刚才说，哎，有时候看到一些媒体报道，也再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个老年人想保健这个心理，又去欺骗。 确实有些老年人用了保健品以后，真是没有什么效果，也有这样的实际情况。 有这样，其实这个问题是大家很容易鉴定的。你想啊，我们吃饭要不要经验？这个经验是跟家庭学的。那我们到医院去看病，你这个用药，你最后治病肯定是拿药品治病，但这个一定是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知道你用药。那你想一下，进我们嘴里边，我也思考过这问题，就这个三种东西，一种是吃药，一种是吃饭，饭里边当然就包含了一个什么营养品，再加个营养品，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带有这种功能性的药食同源这个保健食品。 对， 其实我们从宏观上来分析，你想，如果保健品对人体没有作用，那我们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你像这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就完全可以取消这个类别这个产品。 对，就没有这个类别的内容了。 我觉得大家的问题不是这个去问这个应该去保健，而是如何科学有效的使用保健品。 对对， 我们很多老年人，你不要怪这个家人反对。你看，我理解你对健康的这个担忧，可是花了很多钱，家里买了很多这个保健品，那么是不是针对你这个身体有效？应该在这上面下功夫，而不是这个去说这个该不该用。肯定是应该该用的， 就选择什么样的保健品是不是适合您现在的身体状况，这个很重要。 没错，你用保健品其实它也是有流程的，比如说每一种产品，你像国家这个行政管理部门对这个保健品固定的功能，应该是22种，就是你看有调节血压的，调节血脂的，调节血糖的，调节免疫力的，增强机体缺氧耐受力的等等，它是有功能的，就是说它有它的适应人群，有些人该用，有些人不该用。那你看我们的这个健康状态啊，我也总结了一下4种状态，一种呢是健康状态，那我这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状态我们是疾病状态，还有一种状态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我们叫亚健康状态，再有一种啊，就是我们处于这个衰老状态，我们无非是这种4种。但是这种健康，我们人啊是处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环境中，你看我们每天生活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你看我说大自然中它有细菌，有病毒，有寄生虫，有污染的空气，有这个污染的这个水，污染这个食品，这些你说如果拿正气邪气来说，它属于正还是属于邪？ 当然属于邪了。 属于邪，你看我们身体要受它这个干扰，那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有没有压力？你看我们在高强度的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失眠，我们可能会焦虑。你看有时候这个高压力情况下，人就可以犯这个急性胃溃疡，这就是由情绪带来对我们身体这种伤害。那你说这属不属于邪？也应该属于邪，对吧？那我们就说，哎，今天的化学的原因，汽车的尾气、毒气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辐射，这都所谓物理的啊，还有这个粉尘，我们也在影响着我们。所以你看，还是属于我们说那个邪，就是病因。现代医学叫治病因，拿中医来说就是那个邪气。那我们还每天在吃饭，我们吃的正确吗？有些人是正确的，有些人是不正确的。那你不正确的时候，那这些会不会都给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它也会造成伤害，它也是个致病因，所以也可以归结为邪气。那再有就是我们在医疗的范围内，我就敢说，不敢说每一个药品，每一个医生他没有失误。经常有这个报道，就是说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它会伤害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过度的这个医疗，它也会给我们造成身体这个伤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身体啊，它处在一个正邪相争这个范围。其实健康和疾病它是一个动态平衡，有一些致病因素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它在作用你身体呢也有一种能力去顺应它、适应它、抵抗它。当你抵抗的能力大于这些致病因素的时候，你是不会生病的。你的功能也是正常的， 就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 对。 但是你要知道，我刚才说这些因素时时都在作用于你。所以你看在医学上就没有说我给你签个合同，我给你治，把你这病一辈子能给你治好，没有这种现象吧？没有这种契约吧？因为什么？人他是一个动态中。那这样就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如果你是个健康人，你应该用一个什么方式维护你这种状态？但这它就是一个学问。哎，我们包括平时给大家讲的健康管理，它是以健康管理是什么？它是一种卫生养生服务模式。既然是模式，它就有流程，有执行方法，有评估它的这个方法。那你这个保健品应该怎么用？用该是进入这个健康管理，就是我们老说的出这个健康风险评估，然后一对一的健康管理这个方案，然后再去在健康管理方案的指导下，你去用这个保健品，就是必须有针对性。就好像我们去用药，你是在处方的医生的处方的情况下， 前面经过了这个诊断筛选，最后才确定需用哪个药。那你用保健品也一样，你不能说是别人广告给你做得好，或者人家给你用一些赠送一些这个礼品，你感觉那个礼品哦占了便宜了，我这会儿是为了这个礼品而我去用保健品了，你这会儿忽略掉了你的本心，你的本心是什么？去维护你的健康去了。 嗯， 结果我们丢失了这个出发点，为了一点小利益或者人云亦云起哄，人家一看人家说这个好我就去用。但是大家记住，健康管理的卫生服务模式也罢，诊病就医治疗疾病也罢，一定是一对一的。 嗯， 你看医生看，假如说我是个冠心病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内科医生，我治疗冠心病，我不能说把20个冠心病病人叫到一个房子里面我开会，我说冠心病就应该这样这样，你在就诊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的，那怎么一定是一对一的进行。所以你刚才说的是问题，这个该不该保健，肯定是应该保健。 是的是的， 包括你是个健康人群，没有时间表，你哪一天这个生病没有人说得清。 嗯嗯， 你看这个我前两天看个新闻，就是过去演少林寺那个偷鹰那个演员季春华，58、9好像是肺癌。 嗯， 还有那个纳爱斯集团那个老总66岁，庄启胜吧，庄启传， 现在就是 就吊牌媳妇那个， 对，就是 66岁 得病的还是挺多的， 又是个得病。 对对， 这些人你按理说他的条件都是很好的， 嗯， 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疾病没有那么复杂，这边有致病因素，那里有抗病因素，当抗病因素大于致病因素的时候，你就是健康状态。 嗯， 当致病因素就是你说的邪大于正的时候，他就开始生病。 嗯， 那我们得了解哪些是致病因素，我怎么增强我的抗病因素。那你不能说我整天去吃药去，药有它的特定作用，但不是什么状态下，比如我处于亚健康状态，我是一个健康想养生长寿的，我处于慢性病康复阶段，诶，我完全可以营造一个增强我抗病能力这种水平。 嗯， 那我们用保健品没有错，这个问题的核心应该是怎么正确的用，这是问题的核心。 没错，其实刚才呢张主任啊说了很多哈，其实里面的信息量真的是非常大，值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回去呢去好好想一想，回味一下。因为人呢，他是刚才你也提到，他是分到这个健康，然后衰老，亚健康，然后到疾病的。人呢是有一个动态过程，他不可能从健康一下就变到疾病。 疾病发展 对， 一定是有时间的， 一个过程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保健的。比如说您衰老了，您亚健康了，那这个时候您把保健提上来的话，它就可能正最后压斜，它就不到疾病这个地步 了。抗病那个能力 对 大于这个治病的 能力，没错， 那你就不会生病。 是的，如果你缺乏保健的话，你真是从健康一下到了疾病了，那这个时候有病吃药天经地义，是吧？那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到病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已经有病了，那么这个吃的一些常规的药，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再用保健来提高我们自身的这种抗病能力， 就是 正气， 营造抗病能力。 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保健的。那么经过我们的探讨，觉得保健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但是就是怎么来保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来进行保健，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你有效， 对， 能够，你看对别人有效，未必对你有效。 是的， 这个就要什么做风险评估。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保健呢，没有什么这个保健品是好是坏，关键是适合你的，它就是好的，就是对的。那关键这点怎么适合你呢？是需要评估的。是吧？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这个评估。如果大家比如说需要这方面的哈，进行这个健康评估，有针对性的进行保健的话，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咱们进行一对一的进行交流啊，给您做一个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啊，进行评估，然后有针对性的保健。我们的电话记住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反映过去用了很多保健品都没有效果，也有听众反映自己很想使用保健品，可是老伴儿、儿女等家人都很反对并极力的阻止。还有听众反映经常看新闻报道，一些不法分子借用保健的名义欺骗老年人，

他身体没有任何征兆，但是要记住，这个癌症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得的，它一定是在你损伤修复、损伤修复，在修复的过程中，细胞发生了这个突变。 嗯， 哎，最后我们这个有这种突变的这个细胞增生了、增长了，最后这个变异又能够增殖，这个时候才有这个癌。就好像哪一天发生火灾，我们不知道，但没有发生火灾前，我们天天在喊防火防火，要做防火这个方式，或者做防火这个工作，那保健你就是个预防工作。 对， 所以你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你看节目里面啊说的这个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原来我们在节目提过，抗炎、抗氧化应激、抗血管新生、抗增生组织，包括免疫调节，它是一个复合作用。那我们在这个，因为疾病它有个性，它里边有这个共性，共性的东西只是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你用多用少的问题，那么个性化的问题那是一个组合搭配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你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抗氧化应激、抗炎，其实它就可以防止疾病的恶变。 嗯， 那你无非刚才说是疾病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一定是康复的力量大于治病的力量，它就往好的走。你如果是僵持状态，你那个病总是这个不好。那我们节目中介绍的这些方式，你比如说这个抗纤维化，说了这个十年收益的那就不计其数了。 对， 但是是不是说一个抗纤维化就能代表一切？那不是这样的。这个你也要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上去给专业人员，你可以打电话说你还有哪些症状，你还有哪些这个原发疾病，你曾经体检的这个指标是什么？只有这个科学的一对一这个分析，我们才能达到预期这个目标。 没错，其实得病都不是偶然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呢都有一些致病因在起作用哈，就像刚才您说着火那事儿似的，肯定平时他是这个管理松懈啊、乱扔烟头啊等等，这些造成最后失火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规范自己。所以有些人的岁数大了以后，比如说90多岁都说，哎呀您高寿了，保养的真好。实际上这个保养里边就有养生保健的意思在里边， 肯定是人家好习惯、多一换习。 所以这个真的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想啊制定这个健康管理方案，有什么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